千帆流帆醉人是我女上写的什么？ 哦，万有俱全。 赵王，小小的凡间优点，竟然夸此海一口，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。 哎，师傅，人家开优点，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用不全，对吧？ 你知道什么？请我进去。 哦。 恩客。哦。原来是二位道长，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。 贫道几首。 殿前有一道长，请坐。 告我坐。 不知道长管理小弟有何见教？ 他来包号购买四味药草，不知可有啊？ 闯关千贵，这碗干名九州八府的药材，应有尽有。 我喝呀，好大的口气呀！ 道长不请，请赴当房。 贫道口饱，不用当房， 请见。 听了。如意丹，三呀奶奶烦恼高，四呀奶奶愿情烦。 哎呀呀！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，这便如何是好？道长 啊， 你早来三天也好，迟来三天也妙啊。 不迟不早，刚刚凑巧，哪有来？ 道长有所不知，小店存货买完，信用未到，请道长到别家去买。 嘿嘿，我来问你，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？ 这万药俱全。 招啊，既然是万药俱全，贫道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用，你一味俱无，真说是万药俱全。 道长， 童儿， 哎， 将招牌打碎一番。 是。 前慢。道长 啊，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。 哦， 稍事

娘呀，这就不对了，不对了啊！ 哎，怎么不对了？ 葫芦虽是小巧玲珑，这奶茶不是有我才呀。 请问道长，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？ 装的是药。 哎呦，哎，赵四，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，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？嗯，说说， 哈哈哈哈，就算是药材，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？啊， 葫芦虽小，万用俱全。 好，好一个万用俱全，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。 这， 嗯， 你点吧。 你就听。喵！你要来天上三分分。 你说地他得地，你对又对不过他。难又难不倒他，我看你啊，还是顺步转舵吧。 哎，你先，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，还算什么八洞神仙？收到。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位，让他也说不出口。 姐，慌出狼方救命去，就看这一哈子喽。 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四位。 怎么？你还要再点呐、 啊？怎么样呀、啊？ 你点。 你听。 你点。如此，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行。 学会了，我算是。 我来帮你点素味。 你 哎呦，哎呦， 我 小姑娘，我也要点素味。怎么你也要点呢？哎，你挺重。

错意。 毕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， 青红三世也恩遇，滴血佳人，请不为最美奔达。 妹们胆小真羞，却不见秋香美如玉，世人一道江开地，千阴渺茫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这边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即刻上前将他爹啊，不，紧急为路写情况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。走一步要找得见、春江的景你风面大水三分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房的母问杀人啊，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用哦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明，是我这一了共享之地，气势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。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来爱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妻没多爹多，只有一秋香，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香。我做王。 左手吊一身，我倒是小溪游进那人，月老子我说愿上，下一今日做兵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啊啊呀、啊啊啊啊，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